倔强的勇敢，越挣扎黯然身上越盛开，剪不断我在伤心的未来，用一切交换的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环形公路，作词哪吒乐队，读歌人张彤。我们不停地画着一个圈，圈的尽头是另一个起点，他们不停地跳进这个圈，总期待会得到另外一张脸。 不停抄袭着改变，不停妄想着一切，不停期待的明天变成了昨天。你觉得恨却不离开，你觉得恨却不离开。 上我都看过，到传说这海浪我都触摸过，到传说这海我都聆听过，生活我已却难看透，没有什么想要走。汪洋说与你没有摘过，汪洋说深水你没有秋千过，汪洋说对岸村庄你没去过，眼泪还没有流透，笑得整夜不息的红。看天过，看花已过，看眼角耳机开出花朵，看遨游，看沉默，看飞过天的那件衫的耳膜，尽管痛苦麻痹还是那么多，

断少有圆满。

蒸发你的眼去，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这里，等着你。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媒体报道。